第十六集，绝望的真相。罗宁终于醒了，他醒得很不情愿，因为他在这段神奇的昏睡中美梦不断，大多数梦境都围绕着温雷萨和那对即将降世的双胞胎。在梦中，他们过上了本该享有的幸福生活。醒来之后，他想到的却是自己或许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。罗宁睁开眼睛，看到了熟悉却又不太令人欣喜的一幕。克拉苏斯正凑近他眼前，关切地看着他，这表情却让罗宁更加恼火。在他看来，他被带到这里全都是眼前的这个家伙害的。起初罗宁感到有些不解，他不明白视线为什么有些模糊，后来才意识到，原来此刻并非是在太阳光下注视着克拉苏斯，头上悬挂的是一轮满月，照耀着林地的月光显得太过明亮，很不自然。罗宁越发感到好奇，试图站起身，却发现身体硬得根本难以动弹。 慢点，罗宁，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，你的身体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能清醒过来。 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记得这片林地，我被人扛着。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，主人就把我们当成了宾客。放心吧，我们没有危险。不过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们暂时也无法离开。 要是我们非要离开会怎样？ 看到不远处的一排排鲜花了吗？他们会阻止我们的。 你是说那些植物？ 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相信我，罗宁。 虽然我很想看看那些花到底能做什么，但还是暂时听你的吧，克拉苏斯。 先吃东西吧，你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这里的主人已经很久没送吃的来了，我想他很快就到，而且他一定已经听说了你醒来的消息。 啊？会吗？他是什么人？ 他叫塞纳留斯，你有印象吗？ 塞纳留斯？哦，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是和魔法并没有直接关联，反而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。主人公是一位森林之王，所以是一位森林中的神把我们请到了这里。 确切地说，是位半神。 哦，塞纳留斯，塞纳留斯。 哈哈哈哈哈！一说起谁，谁就来了。欢迎你啊，罗宁。 哦， 我是塞纳留斯，这里是我的林地。你睡得真够久的呀，年轻人。想必我之前带来的那点食物不够你吃吧？那边还有。 很丰盛。谢谢你，但我其实是想问问。 有什么问题稍后再问不迟。现在要是你不愿意先把东西吃完，恕我先失陪。 他早就饿了，不是吗，罗宁？ 是的。 每一只动物，每一个生命都有多重使命。全是森林轮回之道的一部分，其中自然也包括成为食物。你们就像是林中的野熊或野狼，在我的林地中狩猎。在这里，一切都不会浪费， 都会变成滋养新生命的养分。你现在吃的这块鹿肉，它的主人不会把这当作牺牲，重生之后将以新的身份继续为这片林地做贡献。 虽然我没有完全听懂，但听起来不错。 我已经跟其他人详细了解过你们的情况，我们都认为你们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你们俩来到了错误的地方，可我们还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把你们带进了我的领地。 也许我能解释一下，我们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，那里离这里很远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我们在这里出现的原因。 罗宁听到克拉苏斯现场编了一个故事，根据克拉苏斯的描述，发现时空裂隙的是他，而非诺兹多姆。克拉苏斯将那描述成时间长河中的一道裂痕，那意象不仅使现实界域失去了稳定性，还会引发无穷无尽的灾难。为此，他召唤了另一位他所信任的施法者罗宁，一同前往克拉苏斯感觉到异样的地方。 我们两人朝着苦寒之地的荒凉山岭进发，那里给我的感觉最为强烈。在异象周围，许多可怕的情形不断出现，我们彻底乱了阵脚，想靠近查个清楚，结果他突然动了，将我们一口吞噬，卷着我们离开了那片土地， 然后进入了暗夜精灵的地盘，是吗？ 是的。 是，没错。 罗宁没有多说什么，他憋住笑，但愿他脸上的表情没有出卖他的朋友。克拉苏斯的这番描述不仅隐去了事情的真相，还故意省略了一个可能会让塞纳留斯很感兴趣的事实，他对自己巨龙的身份只字未提。塞纳留斯退后一步，打量着这两位外来者。罗宁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，他是相信了克拉苏斯改编的故事呢，还是怀疑他的这位宾客对他有所隐瞒？ 我要立即与其他人谈谈这些事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会有人满足你们的日常所需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我说克拉苏斯，你那样说是没有用的。 或许吧，我倒是很想知道他口中的其他人是谁。 其他的半神？很有可能。你怎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是？ 年轻的朋友，别忘了，我如今已是一条失去力量的巨龙，你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感觉。不管塞纳留斯到底是谁，在我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不能恢复力量之前，我希望能守住我身份的秘密。 那么，其他篡改的内容呢？ 罗宁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有可能回到了过去。 这我知道。 现在我的记忆跟我的身体一样虚弱不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。但我在你昏睡时弄清了一点，推断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 那太好了，这下总算有头绪了，我们就能想出到底该找谁。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没有对他说出实话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我怀疑那个塞纳留斯知道些什么，尤其关于那异象。我不能把我的预感如实说给他听。 什么预感？ 我担心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，恰恰是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之前。 对罗宁来说，再没有什么话比这更可怕。这位年轻的法师曾经无数次地对抗过恶魔军团和他们的党羽，有两次差点性命不保，直到现在还经常受到梦魇的困扰。只有温雷萨知道那些梦魇有多恐怖。他也曾经历过好几次，多亏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意，加上一对双胞胎即将诞生的喜讯，才让他们的心灵创伤得到稍许的愈合。现在罗宁却被强行拖回到那些梦魇里。 那我们就更应该告诉塞纳留斯，告诉每一个人，他们会 不能让他们知道。现在想要恢复原来的样子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罗宁，根据历史，燃烧军团是在一场血腥的大战中落败，随后又在我们的时代引发了一系列大事。 哎呀，没错，当然。可是你还不明白吗，罗宁？ 我们来到了这里，也许已经改变了那段历史。燃烧军团可能会因为我们而成为第一次大战中的胜利者，不仅会有许多无辜者惨死在这里，连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会被抹除。 马法里奥带着泰兰德来到了伊利丹的住处，看到两人一同到来，伊利丹的脸上是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。马法里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好久，终于让伊利丹听从了他那鲁莽的计划。马法里奥深知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泰兰德热切的恳求。在他的目光下，伊利丹简直快要融化了。虽然他根本不在乎那名俘虏的死活，却还是决定协助他们行动。但马法里奥还是感觉到，在他弟弟和那名兽人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泰兰德也牵涉其中。他正是利用那段共同的经历将伊利丹拉拢了过来，现在他们必须成功。广场上四名卫兵警惕地站在那里，分别面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。此时朝阳刚刚升起，广场上除了士兵和笼中的俘虏之外空无一人，大多数暗夜精灵都还在熟睡，刚好是出击的好时机。 我来解决那些卫兵。 不，我说过由我来处理他们，给我一点时间。 马法里奥闭上眼睛，按照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放松心神，渐渐离开了现实世界。与此同时，他也看得更加清晰，他知道自己必须怎样做。在他的召唤下，自然界的元素纷纷赶来助阵，凉爽的清风犹如爱人的抚摸，吹过每一名卫兵的脸庞。随风飘散开来的还有苏拉玛四周清甜的花香，在夜鸟的唱和下更显芬芳。卫兵们心绪凝和，酣畅地陷入了沉睡，虽然睁着眼睛，却对周遭世界发生的一切再无半点知觉。